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4月10日至5月31日，北京平谷国际桃花音乐节，欢迎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六福珠宝爱优惠你推广活动现已全面展开，4月27日至5月13日，镶嵌 K 金货品满100元减15元，黄铂金工费半价，更多惊喜等你来拿，快来六福珠宝参观选购吧。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Power Music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乌嘎扎嘎乌嘎乌嘎乌嘎扎嘎乌嘎乌嘎乌嘎扎嘎乌嘎乌嘎乌嘎扎嘎乌嘎乌嘎乌嘎。 I can't stop this feeling。Deep inside of me, girl, you just don't realize what you do to me. When you hold me in your arms so tight, you let me know everything's alright. I'm hooked on a feeling. I'm high on believing.You're in love with me. Lips as sweet as candy. Its taste is on my mind. Girl, you got me thirsty for another cup of wine. Got a bug from you, girl, but I don't need a cureIf I can for sure. All the good love when we're all alone. Keep it up, girl. Yeah, you turn me on. I'm hooked on a feeling. I'm high on believing that you're in love.All the good love when we're all alone. Keep it up, girl. Yeah, you turn me on. I'm hooked on a feeling. I'm high on believing that you're in love with me. I'm hooked on a feeling. 欢迎来到我们的战马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春辉啊。有没有和我一样呢？星期五比星期六快乐很多呢？那我常在想，这会不会是我们过度执着于即将到来的快乐，而对眼前的快乐而浑然不知呢？总是听到朋友们说为了未来的幸福而打拼，其实呢，你每一个现在的点点滴滴，时时刻刻都已经很幸福了，只是我们自己没有发觉罢了，是吗？所以呢，亲们，人生苦短，及时行乐，快乐其实就在当下哦。 只有我最摇摆，只有我最摇摆，没有人比我帅，只有我最摇摆。 最摇摆，只有我最摇摆，没有人比我帅，只有我最摇摆，只有我最摇摆，想不想拿过来。我长得不高也不矮，眼神看起来有点呆，每当俊男美女走过来，我就会浑身不自在。 摇摆 ，OK， 来自哈林庾澄庆带过我们的一首歌曲。没错，在我们的微信上呢，一位叫的是小小的傻瓜的朋友说呢，有人把你当草，也会有人把你当宝。那对于自己来说呢，老天是公平的啊，感谢老天给了我一个不用上班的周末，连上了15天都没有休息，明天呢终于可以睡到自然醒了啊，心里呢澎湃了一整天，所以呢很激动啊。没错，我们都是一直在工作啊，不休息也许呢真的会崩塌的，但是呢看到别人会团聚啊，自己呢却挤不出那种空闲的时间啊，真的是不着急才怪呢。那像刚才这位朋友很久没休假，然后呢给自己一个长长的假期的这样的状况呢也是很多。那但是不管怎么样，就像他所说的，该玩的时候咱们就好好玩，该工作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认真的努力的去工作的，你说呢？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冲辉啊。边听歌呢边和我们来互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呢是战马 music， 战马的拼音加上英文的 music。 我们刚才说了啊，很多事情呢我们想要做好就必须要首先准备好啊，只有私底下的千锤百炼才会有今天的一鸣惊人。谦虚做人呢总是没错的，要知道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呢、啊、是吧。所以呢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也是由一个爱唱歌的小姑娘，然后呢经过自己的努力让我们看到了她今天的光芒，谁呢？徐佳莹，听听她的这样的一首《翻滚吧，我的宝贝》，掌声有请。翻滚吧，我的宝贝，来自徐佳莹啊。那徐佳莹呢，也是从这个星光大道里走出来的明日之星啊。我们真的很感谢媒体的快速发展，给我们很多朋友提供了一个展现自己的平台。所以呢，收音机前的你啊，如果你够强大，就一定要找一个机会来秀出自己吧。当然了，如果你要是有自己的原创作品呢，同样也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啊。我们也愿意在节目当中来帮您的音乐作品进行推广啊。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呢是战马 music， 战马的拼音加上英文的 music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啊，让更多的朋友来听到你的歌声。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样一首歌曲呢，也是非常棒的一首作品，也是由四个成都的大男孩组成的阿修罗乐队带过我们的一首歌，我们来听听看喽。 继续前进。是谁的爱会让你去等待，沉睡在过去不愿意醒来，只能走进你的世界，唤醒仍在沉睡的你。看不到明天，看不清自己的改变，未来不会为破碎的心而存在，快鼓起勇气走出这阴霾。是谁的爱会让你去等待，沉睡在过去不愿意醒来，只能走进你的世界，唤醒你的沉睡。

区有小雨，南风三级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90%。下面是川一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一气象指数是4，大部分时间是宜穿夹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演出资讯。5月4号5号，原创中国民族交响乐歌剧莫高窟将在天桥剧场首演亮相，用民族管弦乐加美声唱团的形式讲述敦煌莫高窟的传奇故事。莫高窟的故事以敦煌壁画为题材，讲述了唐代天宝年间莫高窟画工吕公和石窟工两人翟聂儿之间的爱情故事。在音乐风格上，该剧既展现了曾在敦煌壁画上出现的西域乐器，也带有唐代汉族音乐的风格，同时借鉴了中国戏曲当中紧拉慢唱的演唱形式。5月18号到25号，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将携保留剧目《海盗》《巴黎的火焰》到访国家大剧院，为京城观众献上一场芭蕾的饕餮盛宴。其中5月18号到20号上演的芭蕾舞剧《海盗》取材于著名英国诗人拜伦的同名诗作，讲述了一群海盗在逃避追捕时受到希腊少女们的保护，他们用以感恩之心解救了危难中的少女，历经波折，最终女主人公梅多拉和海盗首领康拉德彼此相爱且结为夫妻的故事。5月22号到25号，苏联现代芭蕾舞剧的早期代表作《巴黎的火焰》将上演，该剧充满了力量、勇敢和无畏，极具戏剧张力，又兼备舞蹈性的肢体语言，激扬震撼又不失柔情蜜意的音乐，真实的历史呈现又不乏细腻的情感气息。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红星美卡龙西四环商场燃战京城，4月5日至22日，购物立享95折，一元咖啡机99元，功能沙发大换购，飞利浦43寸电视、双立人锅具套装等5档好礼，买赠不限量，详询店内。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北三环马甸桥到安贞桥西向东方向持续车多，此外东北二环、东北三环、东北四环的内环方向也是车行缓慢路段。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Power Music is coming. Power Music is coming. 颠覆常规，感受音域时空的极致快感。Let's go. 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这么多眼泪任领，领不到我的情，难道你爱得够固执，所以便哭得破他那万里长城？没错，问可以融化冰，他偏偏拒绝被吻，怕比你更坚定。谁又信爱得够残忍，可吓到他反应，能令他委曲转性。有些血若是你不肯拥抱，有些铁石亦非为你铸造，其实这种爱他知道，而你不感到，是他肯送也送不到，为谁愚钝，为谁疯，对着顽石扮情种， 你知他爱什么不爱什么，一眼便猜中，通透豁达成熟，你为了他却不懂变通，你是怀石未知痛，却望怀石被激动，只怕什么得你未肯信，他身躯会化石咁硬，你忍痛都想抱拥，就如望枯沙沉重。没错，吻可以融化冰，他偏偏拒绝地吻，怕比你更坚定。谁又信爱得够残忍，可吓到他反应，能令他委曲转性。是你不堪拥抱，有些跌势亦非为你铸造，其实这种爱他知道，而你不感到，是他肯送也送不到，为谁如梦为谁疯，对着怀石扮情衷。你知他爱什么不爱什么，一眼便猜中，通透豁达成熟，你为了他却不懂变通，你是怀石被刺痛，却望怀石被激动，他怕什么我又只怕什么，得你未肯信，他身躯比化石更硬，你忍痛都想抱拥，换来第三者沉重，为谁如定为谁疯，对着怀石扮情衷。你知他爱什么不爱什么，一眼便猜中，通透豁达成熟，你为了他却不懂变通，你是怀石未知痛，却望怀石被激动，他怕什么我又只怕什么，得你未他身躯比化石更硬，你忍痛都想抱拥，就如望枯沙沉重。哭崩天空的你，未用掉他先已被风化，当然不知我亦变做幻石，爱得比你准，开始不懂感受。 OK， 周末的时候呢，春晖再次祝您周末愉快啊。那说到周末呢，有不着家的大玩家，也会有喜欢宅在家里边的宅男宅女啊。那么周末在家喜欢泡肥皂剧的朋友们，其实呢真的是大有人在的。那这样的一部分群体，对刚才这首歌曲的演唱者林峰就会是非常的熟悉的，一定不会陌生哈。所以刚才的一首歌呢，就是来自林峰的那首，叫做是顽石啊。他把爱情呢比作为顽石啊，恋人呢爱的是苦涩凄美，再加上林峰醇厚且饱满的诠释，绝对可以打动你我的心啊！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我们希望呢，有更多的朋友能给我们推荐您所喜欢的能量单曲，就像是我们的董鹏一样，每天都会为你推荐一首。今天又是一首什么样的歌呢？我们来听听看喽。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过曝是一个摄影术语，指的是光圈大了，快门慢了，导致画面中的亮度过高，造成照片泛白。来自台湾的翠乐团以此为题推出新歌叫过曝。在这个被噪声吞噬的闪烁世界里，每个人都被困在过曝的背景里，那刺眼的空白比黑暗更让人迷茫，所以活在过曝的时代，请为我留下一角落的黑暗。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本周推荐新能量单曲翠乐团过曝。 是谁强颜欢笑的狂欢，是谁无病呻吟的状态，是谁是否都与你无关，在这个孤独孤空的时代，是谁重新整理着孤单，是谁无疾而终的告白，错过没说出口的晚安，在这个孤独孤空的时代，躺下仰望一片灰，像是 镜子里的脸，懒惰闪耀总是不得眨眼，没有星星的夜不能沉眠，醒来淋过雨的夜，现在淋雨一之间， 当画面只剩下黑白灰阶，要用什么眼神 过滤光源， 讯号停不下的坠泄漏，藏好的纠结 连接了现实理智却断线，只留下杂乱无常的幻觉， 花开真心的世界，花开我和你之间， 交换讯号却不交换视线， 发着光芒却什么也看不见，看不见，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Welcome back， 欢迎回到全中国都在聆听的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啊。你知道吗？曾经拥吻的 ET 不一定是王子啊，也可能是外星人的外公；顶着光环的不一定是天使，也可能是恶魔 Lucifer。那所以呢，换一个角度来审视自己，该放手的就放手，错过的就是错过了，期待对的人，这才是我们该做的事情，对吗？ 来自 Katy Perry 带给我们的 Part of Me 和我的一部分啊。其实呢，每个人心里呢都住着两个自己，一个是真实的自己，和另外一个为了生存而伪装的自己。而真实的那个自己，恰恰是最难表现的，因为生活、事业、爱情都让我们如此的纠结。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不得不给自己穿上一个伪装自己的外套啊。其实呢，真的不是为了伤害别人，而为的就是要保护好自己。你说是吗？好了，今天是周末啊，每一个人呢都应该是高高兴兴的，终于呢忙碌了一周之后呢，可以让自己松口气了。然后呢，这个周末有一些什么样的安排呢？不妨提前就计划起来吧，千万不要辜负时光哦。好了，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晖，希望您每天都快乐。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我们呢明天再会，拜拜。 从此让我一天天孤单，心随他去天边，然后呢，然后啊，然后我就去到天的另一边，火车冒着烟冒着烟，我的爱人也在天边，远方我来了，带着我是你的人，远方我来了，高楼亮的灯，那就是我的青春。开始后归途中不再是少年，不再去冒险，然后啊，然后啊，然后没有一个人和我告别，总说在天边，在天边，天在那边，远方再见了，我也曾努力过，原谅我无法生起火，不想再见，只能路过，原谅我继续漂泊，谁记得雾中的列车，就像人海中的我，那远方那故乡那里的他，路过错过吧。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推给你的心只留下最后一封，淡淡笔记熟悉的温柔，请别介意我。 我会将心之好好守着，当我需要你关怀的时候，走过夏日街头还是想牵你的手，好想听到一句温暖 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早五点到七点叫醒你的耳朵，凌晨一点到两点重播。余云主持，千千阙歌，唱尽春日，好梦酣。